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一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一月好，一月最后一个周一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无论怎样，还是要沉浸在一月的喜悦中。我刚才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Duran Dura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安全 Safe》。非常有安全感。你比如说人要是他找安全感的话，他会回家，回家是能找到最大安全感的普遍的啊，回家能找到最大安全感的是家。猫呢最近就是有网上就是正盛传这么一个特别好玩，你就给猫在地上画一个方格的线啊，围一个格子线，或者给它一个小木箱子或者小纸盒箱子，无论它体积大小，它都往里边钻，或者它都在那格子里边不出来，因为那是它的 safe area， 它的那个安全集散地啊，它就喜欢在一个空间中，就是已经给它格局好的啊。剩下的我不知道了啊，就是那野惯了的啊，就比如说韩丽啊什么的，这个单身惯了。 我刚想跟你说，我劝你啊，保存点实力啊。刚才这话就不停了，你得四天，你这周能不能上满四天 啊？咱们接着说啊， 都堪忧 呢，就是那种野惯了的 啊，都堪忧。我跟你讲啊， 自己过惯了的人呢， 上周四各位听到我有点感冒的迹象对吗？ 啊，是。 经过了周五、周六、周日啊三天的调整之后呢，已经好了很多了啊。但今天晚上叶谦的状态到底能不能撑到周四呢？啊， 嘿嘿嘿， 我们一起来。 你这 感受一下， 从周一开始就、 啊、不是你今年2018开年之后啊，咱有直播铁为证、啊。 对对对， 你上满过一个星期吗？ 咱们不能这个信誓旦旦，这个在这儿、啊、 承诺哈， 哎，再打保票了，咱们就一走一步看一步啊，尽可能的一步一步走好它。 我觉得这个周末过得特别开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同感哈？ 是好天气的缘故吗？ 不是， 按说周末也不是很好的天气嘛。 不是， 我看着有阴天。 一，你不看，就是澳网、是吗？ 澳网没看过啊。 哇，二，你不是费德勒的忠实的 网球迷？对，我没那么二，没那么二啊。 那我就不跟你聊了啊！但是其他小伙伴们肯定一定在这个周末哈，因为欣赏到了这个世界顶级的赛事，然后又见证了费德勒获得第20座大满贯，澳网的第6个男单冠军哈，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所以昨天到现在，我整个人都特别的开心。 不是一直都是他吗？就是这几年也没听过别人的名字哦，纳达尔，对，有一个纳达尔， 德约科维奇，穆雷啊。这太多人了，好吗？ 是吗？就是你说的他的对手们，是吧？ 今天更好的消息是关于他的。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Fresh by the fire at night, silk sheets and diamonds all whit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Lucky for you, that's what I like, that's what I like. You say you want a good time, but here I am, baby, here I am, baby. Talk to me, say it. 我们都愿意叫他火星哥哈，这个今天上午可能有很多朋友们都关注了第60届格莱美的揭晓。 Bruno Mars， 对，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我今天早晨在9点多钟起来的时候呢，我就按了下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在2016年11月份的时候， 对， 他发表了。然后2017年，我真的一年当中，这首歌的 特别好。 家里边就是反复循环，单曲循环最多的一首歌 啊，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律动感，还有他的唱腔，我一直特别喜欢。 他就是拽拽的，他唱的也特别的欢快，这就是我喜欢的。That's what I like， 这就是我的钟爱嘛。 这首歌就叫做我就喜欢这样， 对， 其实也叫歌就喜欢这样，对吧？ 可以这么说，火星哥我就喜欢这么着。 对，然后他的舞姿也是非常的，给人看上去挺跳的好是一方面，然后我觉得很独特哈。在这一届的格莱美当中，他有6项，就是说他绝对6项的提名，还有1项呢是非古典的这个工程专辑。总共呢他获得了7项大奖 啊，他是真的古典，除非他是复古到他已经开始就是 classic music， 就是往那个真的古典走了，但是我相信他不会，他也就复古到什么呢，复古到60年代那种低曲啊，这是他拿手的，所以我都认为他得这奖有点晚，怎么第六十届格莱美他才用这首歌夺冠的，因为这首歌他应该在去年就应该拿到的 年度好吗？他是在2017年整个一年当中，火星哥包揽了年度专辑、年度制作、年度歌曲、最佳 R&B 演唱、最佳 R&B 歌曲、最佳 R&B 专辑和最佳非古典类工程专辑，总共7项大奖 啊，全归他了。 对，然后今天在颁奖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哈，他每一次上台都跟他这个所有的制作团队的人，大家在一起哈，站在他身后，然后他。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愿意看到的一种颁奖，就不是分肉啊，这个既然你拿到这个就不能再给你这个，对吧？大家要平均分配，而是可能在投票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所以能够在这个提名之后全部都获奖 啊。格莱美经常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不说杰克逊那几年哈，我记得有一年是菲尔柯林斯就是勇夺多少项大奖，就是全归他的，我拿到手软那一晚上啊，就是也是当年是确实有格莱美是这样的，不是说给你弄一个做个秀平均一下，每个人都来大家都欢喜一下什么的。 当然我觉得所有的奖项颁奖都会有一些自己所喜欢的歌者可能要在这次当中可能陪跑没有这个获奖，然后会有一些伤感，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所选择的那个歌者不会因为他得不得奖而决定他爱或不爱了，还是会继续支持自己喜欢的。 我觉得陪跑的人不会那么心态那么差， 对， 那个来这儿又不是拼命，又不是要那个一夺生死的是吧，只是看好朋友跟我的歌哪个更受欢迎，然后就是我这个也不差嘛，就是心态应该挺好。 因为这个火星哥在最后获得年度最佳专辑，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我觉得最牛的，还重量最重的一个奖吧，年度最佳专辑。他说我得了这个奖项并不代表我就比你们都好了很多， 对，应该是 绝对是这样的， 很多很多他的那个同僚们特别厉害，都 是的。而且我觉得每年的格莱美还有澳网 都和中国的年春节挨得很近，所以就是当成人以后的记忆里，好像每一次过年都跟他们有关联。但今年呢，因为我们过年晚了，这一切都发生了。去年这会儿啥，就是大年初二了。 来一首稍微俏皮一点的歌，《Maroon 5》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Help Me Out》。 OK， 我们也挑选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我们可要开启1500红楼。If not, do you wanna be? Out, help, 帮助 me 我 out 出来，看来是掉坑里了。刚才那女生是来自茱莉亚·迈克尔斯， 很好听的一首歌哈。虽然是在晚上听，但依然会让人觉得很轻松啊，有一种想在屋里头蹦跶蹦跶的那种冲动哈。 Maroon 5，真没想到，从一开始的一个非常乐队化的band song 的那种。几乎是就是结合得很好的摇滚呀 rock 呀，然后 reggae， 还有一些其他的风格吧，但是后来居然变成了这样，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有点啊，这个亚当啊已经快接近你那个亚当了，快接近你那个猫头鹰的亚当羊了，都已经快，真是有点意思这乐队。 好嘞，刚刚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看看大家的求红的这个一个又一个的小纸条哈，但我不得不说，红人呢只能在节目当中担当一次，如果你曾经担当过红人的话呢，就不要再来求红了，因为我们的家谱上呢只能写一次名字、好吧，然后再加上现在人员众多，我根本记不住大家曾经用过的名字，如果你改头换面换了好几个名字啊，来这个可能能把我给蒙蔽住了，但是我们这边好多监督员呢， 是他们一旦说出来，你说 小北 都没面啊，

啊，我还以为就是人生如一开始降生的时候身上空空如也光光的啊，如初之光，就是一开始啊什么都没有啊，咕咕坠地的时候就是那种 你这么想也可以，也可以啊， 不管啊， 这也可以，这个是你的心声啊，这可以啊，主要我觉得音乐就是能够引发每个人不同的联想，对吗？它有它的一个表达的意境，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联想的意境，因为我们都在过着不同的生活，也同时呢会有一些核心的内容有相似之处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我终于挑选出来了，在我刚刚说完那一番话语之后呢，耶，么么哒朋友， 耶，么么哒，他说看你们俩，看尤其是看我啊，应该是能上满一周，精神状态不错，他刚才留言留了第一句， 鼓励你了， 然后呢说周一艰巨的任务哈，大家要来冒泡捧场哦，感觉他很积极， 已经上任了哈， 对，今天很积极， 我总觉得他好像曾经获得过红人， 是吗？ 难道是我记错了 啊？那今天你要选他当红人，那就是你的责任了啊， 我选他了，然后我看小隋也认同了 啊， 这个双重认证了，应该他没有当过红人，那就拜托你担当1月29号也是1500红，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哈， 对，1500红啊，您辛苦了，我们听2分钟的歌曲以后转一个身回来， 回来去听暖文章和冷笑话， 对， 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明天天气依然以晴为主，气温进一步上升，白天最高气温在四度上下，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是早晚气温仍然较低，体感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近期空气持续干燥，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用电用火安全，谨防火灾。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4度。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春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欢乐中国人第二季将于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周日黄金时段播出。在保留第一季真实生活的核心基础上，第二季节目聚焦于讲述一个个平凡中国人的非凡故事，展示国民风范。2018年，央视科教频道将全面改版，一批全新的科技类节目将陆续开播，科学总动员、解码科技史、创新一线、飞向火星、科技盛典等，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展示科技成果。1月30号，也就是本周二晚10点，由吴奇隆、雨婷儿等主演的神话新武侠剧集《蜀山战记二：踏火行歌》将于浙江卫视周播剧场开播。该剧走的是精美路线，一件人物专属兵器的造价甚至高达6位数，这也让剧中的比武打斗、打怪捉妖等动作场面的吸引程度全面升级。HBO 人气剧集《冰与火之歌：权力的游戏》第八季将会是全剧的大结局，近日确切日期终于定了下来，正式将会在2019年4月份播出。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16秒，晚上好，全球外面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29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二时段就这么快就过来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红人到了1500这样的数字了，而且我们今天晚上挑选的红人呢，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了，叫做 耶么么哒。 他自己也承认哈， 是，他觉得可以，他觉得自己今晚可以，我可以的啊。那你确实是很好记的一个红人，今天晚上你就红了，而且你是1500红，1500红这个数字太好记了，以后你张口就是我是1500红，1500红，男左女右的， 一切都好说啊，1500。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叶谦给我们讲冷笑话。 冷笑话是这样的啊，很久没有讲过动物冷笑话了，动物冷笑话 一个小海豹哈、啊，海豹啊，拍着这个北极熊的肩膀问： 大熊，大熊，大熊，你怎么啦？你为什么伤心啊？ 这个北极熊呢，哭着说：全球变暖了，海平面上升了，要出事儿了。这海豹若有所思： 你是担心冰川减少了啊，还是阳光辐射强烈，还是鱼类深游了，你饭不够吃了？ 北极熊抹着眼泪说：都不是，是今天我媳妇儿突然问我， 哎，冰川化了的话，我和你妈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 真没想到这经典的话题都余毒到人家动物界去了啊，动物都以为这是一个很难解释的话题了，这个很难解答的，要出事儿了，冰川一化连北极熊都没招，我跟你说。 22:39，今天晚上的文章很长，所以呢我就不对刚才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再和你这个聊下去了哈。 你以后不会问你老公这事儿吧？我跟你妈不懂不懂，全听谁？你先叫谁？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女人有一样东西比钱更重要。记忆里奶奶有很多可爱的规矩，考试的早上得吃一根油条两颗鸡蛋，这样才能考100分。衣服的扣子一定要自下往上扣，这是往上攒福气的寓意。上排的牙掉了要丢床底下，下排的扔屋顶，这样就会长出好的新牙。在奶奶的世界里，好像生活里的每一件大小事情都是特别的有意义的，这是一种敬畏生活的仪式感。对这一辈的人来说，有太多事物都美好的值得认真对待，也有太多日子都重要的值得年复一年去加冕意义。所以啊，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以前年味浓节日氛围重，都是因为爷爷奶奶为我们张罗着一些仪式。过冬至，全家人要围在一起包饺子，缺一个都不行。过生日，一碗长辈亲手下的面比再花哨的蛋糕都有温度。不论这一年经历多少风雨，过年了都得理个头发，穿上新衣服，整整齐齐的迎接新一年的好运气。这些重要的节日是因为被赋予了仪式感，才会提醒你时光不是虚度，要好好珍惜余生以及陪伴在身边的人。后来呢，这一辈的老人渐渐离开了世界，很多仪式感在这个节奏飞快的社会里一点点被淡忘了，传统节日一再被简化，微信转账取代红包店面面对面的祝福了，也丧失了那种非要等过年才穿新衣服的期待和坚持了。仪式感缺失了会怎样？你会觉得让人期待的事情好像变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因为缺失仪式的维系，不知不觉就疏远了。在这个经常需要分离的年代，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和日子一定值得我们花一些时间和诚意去炽热而坦率地表达爱意和重视的，让重要的人更加被珍视，让重要的日子变得与众不同，这就是仪式感的意义。村上春树说，仪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早上起来站在镜前穿戴整齐是仪式，开始吃饭前将碗筷饭菜摆好是仪式，阶段性的工作结束和朋友出去吃顿大餐是仪式。仪式会将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一样，会让我们对在意的事情心怀敬畏，会让我们对生活更加铭记和珍惜。仪式感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它也可以是生活里的小确幸，让平淡的日子也能散发光芒。作家严歌苓有一个习惯，每天在丈夫下班前，她一定会换好漂亮衣服，化好精致的妆，静候丈夫回家，因为她认为丈夫配得到自己美好的样子。这是严歌苓对爱情的仪式感。大导演希区柯克有一个癖好，他会像间谍般钻进自己的每部电影里去露个面，有时候是一个侧脸，或是一个赶车的路人，甚至只是一张报纸上的肖像，乐此不疲，用肥胖的身躯为自己的作品留下落款。这是希区柯克对工作的仪式感。 女星陈意涵曾经做过一件很有名的事情，在30岁生日那天，她约上闺蜜张钧甯，两人一起到长滩岛做了5件疯狂的事情：梳辫子头、刺青、裸泳、跳海和陌生人 kiss， 作为他们走进30岁的仪式。张钧甯说，那天晚上过了12点的那一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也没有多长一些皱纹，没有什么可怕的，反而是对自己多了一些了解，不再害怕很多事情。村上说，没有小确幸的人生不过是干巴巴的沙漠罢了。我觉得没有仪式感的生活不只是干巴巴，更会让人忘了寻找绿洲。当你厌倦地为生活花心思，其实就是厌倦了生活本身，这样生活只会留给你灰头土脸的样子。人生一世，淡暮之朝，刹那的光阴只是永恒借给我们的极光片羽。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用心去对待生活里的每一件小事，就是提升幸福感的仪式。闺蜜安安结婚的时候，她爸爸躲在卫生间里哭惨了。我们都明白，她之所以哭成那个样子，比起舍不得，更多的是心疼。安安和老公都是比较随意的人，一点都不重视婚礼的形式，没有请化妆师跟妆，现场的布置也是很简陋，因为没花什么时间和心思，婚礼现场出了不少的状况。结婚是人生中只有一次的重要时刻，婚礼是宣告你从此会更幸福的仪式。从交换戒指说我愿意的那一刻开始，你的人生要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走入另外一段开满鲜花的旅途了。所以如果这样的时刻你都没有仪式感，爱你的人见不到你一切都很好的样子，怎么相信你会越来越幸福呢？人生有很多重要的时刻是需要仪式感的，就像开始时的那一句你好，告别时的那一句再见，光明正大的对自己宣告我要计划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了。是的，仪式感就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敬畏，就是我们对自己过往生活的一种纪念。愿我们都能够更珍视生活里这些仪式感。 的照片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该用什么字眼，有些事是否改变，那段的现在誓言离开我的世界，爱情走我视线，害怕模糊了视线，想记住关于你一切，在别人眼中我们是多密切，有些人有些事怕不够时间，有些情有些字没表达准确，但已经失去的季节我还想在你身边，不知深究的瞬间我能否在你跟前，放不下心中的纠结，就像你最爱的球鞋，忘不了你给的誓言，曾几何时多少日夜，我想我正在想着你，为你不适应，我想我只想抱着你，你就是唯一。Thank you. 时间走着滴答滴，有些感情你压低，懂爱的人更是一大批，结局谁看清，离别是哪一句，思绪延续，回首是否还会有你，爱情里谁愿意谦虚，环绕你四周更不是为了把你骗去、yeah, 为了你我可以失去话语、哎、为了你也可以用尽力气，我爱你上瘾也怕你伤心，有些时间不会放弃，即便滑稽，为了讨你开心想着各种话题，即使淋着大雨我想晒也从不会去保护着你，我想我不能没有你，没办法舍去，我想我只想陪着你一直走下去，无法控制情绪表达我的言语，偶尔想告诉你有个人他很想你、yeah, 无法控制情绪表达我的言语， 来自吴亦凡还有赵丽颖共同演唱的《想你》啊、就是这首的文章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 这个呢文章还真是短小精悍哈、啊，该说的都说到了，马上就说完了还。 短吗？ 短，一抬头一看，才到48分。一般来说，我有一个习惯哈、啊，我都是听完他短文章以后呢，无论我的笑话长短哈、啊，他都能是掌握在49分至51分之间啊，这2分钟不会太有偏差。今天呢我一抬头才47分48分，然后听完这首歌才52分钟、 哦、觉得今天晚上呢不过瘾 啊、还行，嗯，周一嘛、哦、你毕竟不能说你上来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像你说我似的连珠炮似的把火力用完了，你看我盯得到周四盯不到，这是有一种这种担心吧。 你说男左女右才第11年啊， 对， 这以后的路可怎么走下去， 体力啊精力都是一问题。 感冒肯定要7天哈、啊，所以呢，今天晚上我可能声音状态还不是最好的时候啊，可能还是有点这个三流的感觉哈。 就是女人 三流主播的感觉啊。 不过一开始这第一句话就是让女人警醒了，有比钱更怎么说更重要的一样东西了啊，让你们要知道。 这点是我是很认同的，你不能指望着男人在这件事情上比你想得多。可能他要花心思设计一些什么小节目啊，然后来给你们俩的纪念日啊或什么样，往往这些事情都是女人对吧， 嗯， 比如家里的温馨的布置啊，对不对，整个家庭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呀， 是 都要归结于母亲。 这个男性的世界里，他不给你把这些你认为很重要的日期给忙忘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然后我觉得广大男性朋友呢其实也要有这种配合的姿态哈，并且我觉得其实仪式感它是互相影响的，当你开始觉得哎这件事情确实慢慢的从夫妻俩之间这种做得非常好，让孩子觉得哎爸妈是我们的典范对吗， 对， 以后他渐渐在他的情感生活里他的情感世界里也知道了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对吧。 但是我有的时候我经常笑话我外婆是什么是迷信啊，他也有经常是说不要坐在我打麻将的时候不要坐在我后面看书、 对 啊，还有就做什么 谐音啊那些， 对，然后过桥的时候不要怎么怎么样，然后走夜路的时候不要怎么怎么样，然后那个系扣子确实要从底下往上系，这样才能怎么怎么样，就 我跟你讲 我老笑 他，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我老笑他迷信迷信不老太太迷信 你就顺着他， 是是是， 你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牺牲。 现在我想起来当然是应该是， 你想过年真的要是没有老人和小孩的话，对于这个 中间地带的人群来说，其实他们所能享受到的过年的那些形式在其他生活里都能够有的， 是 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保有这种仪式感，不管是传统的还是家里自定义的一些仪式感的东西，我觉得都非常重要。比如有的家庭可能就会有这种每年一起出去旅行啊，或者是过生日的时候家里有个什么庆祝方式啊，等等等等哈。好吧，我们第三时段呢再继续与大家听歌，陪你聊天。然后现在我们要转身， 对， 请红人1500耶，么 么 哒，留下。 哎，这一时段我们就到这里了，转个身马上回来。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蓓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声音中不像星闪剪影，心心念念不已。总是在万家灯火闪，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3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29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晚上好，男左女右的朋友们，第三十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也一起欢迎15000红，耶，么么哒，来去他们家做客吧。 今天我看见有个红人卡里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妹子，她是耶么么哒。如果红人卡没有做错的话，小隋没有把人物选错的话，就是那个戴着眼镜的一个妹子啊。大家可以去怎么说， 围观， 去韩立的那个，这韩立的这个微博里被艾特的那个围观一下啊。 他呢目前是在浙江台州 啊， 不是在北京的一位听友哈，关注了423位人士。最近关注的是回车少女，不是小隋啊。再来看看第一位关注的人，哦，他喜欢李宇春， 李宇春 应该是一个玉米哈。谢谢你今天晚上站了出来担当红人，我们也将呢稍后哈为你带来一首你喜欢的歌曲。 对，先来一首 Pretty Girl 吧，一个清纯的女孩子为你们唱一首清纯的歌曲，清纯的歌曲的名字叫做清纯的女孩。 Cause I'm not just a pretty girl, I'm more than just a picture, I'm a daughter and a sister. 小指头长了翅膀，在无限中穿梭，现实加虚幻的我，一个人坐在这里，享受着自由，陪88个朋友。可是今天的我要跟谁聊什么？太孤单的一个我，谈一谈爱情，为时间写歌，听见的请举手。我在弹指间环游地球，飞过爱琴海和月光沙漠，这种感动我无法去形容，没有人可以来管我。梦在我心中打着筋斗，世界在音符里无中生有，爱是忽然的一个念头，神把灵感交给我。指头长了翅膀，在无限中穿梭，现实加虚幻的我，一个人坐在这里，享受着自由，陪88个朋友。可是今天的我要跟谁聊什么？太孤单的一个我，谈一谈爱情，为时间写歌，听见的请举手。我在弹指间环游地球，飞过爱琴海和月光沙漠，这种感动我无法去形容，没有人可以来管我。梦在我心中打着筋斗，世界在音符里无中生有，爱是忽然的一个念头，神把灵感交给我。爱是忽然的一个念头，其实他们都是我。 这是为我们的红人特别想起的歌曲，因为他的偶像是李宇春，所以我们带来了这一首《我的88个朋友》。 88个朋友里边有李宇春一个， 你知道为什么是88个吗？ 是有典故吗？是，肯定有典故啊，你说一下吧。 哎，你不是玩音乐的吗？ 我88个朋友跟我玩音乐有什么关系啊？七组办的琴键一共88个 啊。是啊， 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意思的、谢谢 EM 么么哒，他说他也有88个朋友，然后也把我当成其中的一个哈，谢谢你。还有很多今天晚上知道周一买卖西啊，外场会很这个尴尬啊，局面非常冷清啊，一起来帮助他的已经到了90条。 哎，谢谢大家。 90条，一个小时过去10分钟了。 这红人今天很有面子啊，已经快突破不及格底线了。啊，来一首，这首歌的名字也挺有意思的，叫做《我的陶土之心》，就是说他这颗心啊是人家用陶来烧制的，来自 Blur 模糊乐队。 And the bright rays we got in summertime seem like a breath of fresh air back in the summertime when we were more like brothers, but that was years ago. So if it doesn't seem like a protocol,running out of heart today. And when we fly tomorrow over the Java Sea, and my younger man will be there with me, 'cause they remind me of swimming out too far. 输赢。 是来自曹格演唱的掌纹啊， 掌纹就是指纹喽、嗯。 掌纹了解一下吗？ 这嗨，你怎么又改算命了是吧？掌纹、指纹，我们都有哈、啊，而且 掌纹， 而且据说 是打开手掌中间的这个纹路。 据说每个人都不一样，掌纹可能应该也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啊，就我说的是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三道 线 谁跟谁联系着？ 是。双胞胎都 不 一样啊，同卵双胞胎都不一样啊，这是很奇怪，这绝对是可以全都区分开的啊。来，我来首先看看你的这个事业线， 爱情线要了解一下吗？ 爱情线这没法了解。 当然，这个就是在这个歌曲当中哈、啊、一种转介啊， 嗯， 可能两个人的一种情感，到了某一个局面里，找不到原因了，为什么就？散了。 是，还记得这个林夕吧，应该是给王菲写的一首歌里边，掌纹突然出现了什么什么，就是那种命运忽然转折，居然在他的掌纹中忽然就也有转折线的， 是吧？你说的是至少还有你那首歌， 不是，他说手心忽然出现的滴滴答答的 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的那首歌是两个字，哎，我怎么突然间被感冒哈困住了思绪。 哎，我跟你说，不是你一个人，包括我最近发现这个短期记忆衰退到什么地步呢？我长期记忆，我看到一个就是影片，特别好看的影片，然后呢，我能记到今天，而且我这个甚至我连他那个画面，还有他那个演员，他当时说的台词，我能，比如说虎口脱险什么，这些都是经典的，我能记到今天。但是呢，最近我看的一点不亚于这些剧作的，也很好看的一个片子，然后我觉得特别好，我也是当时我特别感动，然后特别感冒这种片子， 《流年》 完事儿以后。 我想起那首歌， 刚过没两天，我回味一下这片子，我居然支离破碎，所有的那些画面都连不上趟，然后我就觉得我短期记忆简直糟糕透了。 刚才那首歌是我说的那个，咱俩说的那首歌是，对，王菲的《流年》哈，就是如果说你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请你第一时间就找到答案 啊， 找到答案之后呢，你就会把你的那个以前的记忆的那种模式又找回来了。 嗯。 你不要说哦什么了，哎你什么了，哎算了，这种不了了之呢，就会造成你总是在这件事情上给自己留下了很多很多的问号 哦， 然后呢，你的这个大脑的运转能力就下降了， 就是、拖下去，一直拖下去。 对，比如刚才我还记得它是两个字，对吗？ 对， 就是你会有一些线索，然后顺着这个线索去找。 是，我们要就是防止老年痴呆。唯一的办法。 老年痴呆了解一下吗？ One Republic 送给大家一首稍微柔和的歌曲，来自 One Republic Every Boy。Thank you.

明天天气依然以晴为主，气温进一步上升，白天最高气温在四度上下，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但是早晚气温仍然较低，体感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近期空气持续干燥，森林火险等级较高，请注意用电用火安全，谨防火灾。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40%，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4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噔噔噔噔噔噔，第四时段来了哦。这不是我要开场说的话，这是今天男左女右选出来的红人，他刚才开场说的话，他说噔噔噔噔噔，第四时段来了哦，耶，么么哒，还在这里。今天男左女右在北京时间23:32:54啊，男左女右的红人耶，么么哒，还在这里，非常高兴的和大家聊着天，谢谢你。 是的，23:33:0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在一月最后一个周一晚上第四时段继续开着收音机，或者是在车上，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听到了我们的声音。目前的男左女右的回复量已经完成了今天晚上的工作任务， 对，还真的 128， 又到128了。创新低的时候总是不在周一，所以我们很放心。来自 Law 的一首歌曲， Law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Rider in the Dark， 在黑暗中的携手。 Stood on my chest and kept me down, hated hearing my name on the lips of a crowd, did my best to exist just for you, bet you rue the day you kissed the rider in the dark, bet you rue the day you kissed the rider in the dark. Now she's gonna play and sing and lock you inHeart. Bet you rue the day you kissed a rider in the dark. I am my mother's child. I love you till my breathing stops. I love you till you call the cops on me. But in our darkest hours, I stumble on a secret power. Still feel you now and then, slow like pseudoephedrine. When you see me, will you say I've changed? I ride the subway, read the signs, I let the seasons change my mind. I love it here, since I start needing you. Bet you rue the day you kissed a rider in the dark. Bet you rue the day you kissed a rider in the dark. Now she's gonna play and sing and lock you in her heart. Bet you rue the day you kissed a rider in the dark. 害怕。Goodbye, Joe. Me gotta go, me oh my oh. Me gotta go, pull the beer rock down the bayou. My phone, the sweetest one,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My phone, the sweetest one,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Kinfolk come to see Yvonne by the dozen. Dress in style, go hog wild,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Dress in style, go hog wild, me oh my oh. Son of a gun, we'll have big fun on the bayou. Goodbye, Joe, you gotta go. 腻腻的，甜蜜的啊，甜蜜一下。来自 Lisa Ono， 只要她一张嘴唱歌，就可以放心享受她的甜蜜感觉。包括她翻唱卡朋特这首老歌《石井菜》，也是如此的甜蜜、温文尔雅的唱出来。 是的，刚刚我们连续听了三首歌，这也是在冬天的第四时段，我们常常会采取的一种 让大家能够渐渐的进入梦乡哈，不要被我们说话呀又打断了您的睡眠。所以呢，我们听到三首歌，我的那一首的， 对， 你能不能让我把我的那首歌爆出来？ 行，那你说吧，说吧。 我的那首歌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不害怕》。 王雪薇 ，Sakura 啊 ，Sakura， 他说他应该是你老乡吧，或者是比你还东北还北边的一个老乡。他说：“丽姐，谦哥，明天我就回大东北过年喽，开心哦！他的大东北那种感觉是直奔黑龙江，直奔漠河的那种大雪村去那边的，是吧？ 放假好早啊！ 还行啊，因为再不走的话，你也知道很难走了，对吧？ 可是很多这个岗位明天才阴历才14嘛。 啊，对， 就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有很人性化的公司啊什么的，可以让小朋友们知道他们。”就回一趟家不容易，这公司多好啊！所以说， 他没准也是一名学生哈、啊，可能是放假了，等等等等。不管怎么样啊，祝你这个假期过得愉快。 大东北、啊、 春节的时候呢，一家人都欢聚在一起，和和美美的。还有一些小伙伴呢，也是马上就要启程了，也要准备回家了。那一季夏末，他说每次我都听不到第四十段就到家了。 哦， 那你回家也够晚的了。 那也已经是深夜了啊！赶紧上楼。你要是有这个耳机或者有手机的话，还可以伴着这个你下一个这个可以收听的软件嘛？可以 是 各种媒体，你可以伴着。 就算不能够完整的听完，没关系。男左女右，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都有，白天还可以听回放呢。睡眠最重要，早点休息吧。 你有浓浓的鼻音，说一点也没事，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看着你努力想微笑的样子，我的心像大雨将至，那么长。 Of Covenants 便利店国王们，他们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Love is no big truth， 就是 big truth 和 big deal 啊，那么就是差不多。 Love is no big truth 呢，就是说爱呢，就是没有更真，没有更比爱真诚的了啊。这爱，你可真诚啊。爱是最真诚的， 到底是真诚 真诚 还是你真诚啊？ 哎呀，你看这 truth 博大精深的中文， 对 吧？刚刚的这首歌呢，也确实让很多朋友可能要收拾收拾离开他现在正在听广播的地方了。我不知道今天你经历了些什么，反正就是他在车里又听了我们一个小时， 是 就是蓝蓝的云 sweetie。 对， 他说我都到家了，但是在停车场里听了一个多小时的收音机，但愿听到了， 这是一种惬意的享受吗？我们就是想这么想你现在的状况。如果你是很怎么说呢，很畏惧上楼或者很伤心的一些想自己安静的待一会儿的话，并不是我们想让你的今天的真正的状态。因为现在才周一嘛，周一的时候你的情绪就这么低落的话，对你一周的这个生活安排都不是很好的事情。 怎么听我们就低落了 啊？ 那没准还是开心的，消化一下， 是 对吧？好吧，明天晚上的10点，希望听到各位更多关于周二开心的消息。晚安。 假 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